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6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末哈，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是的，周日大家没感觉到好像今天有点冷了。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从中午开始吧，就飘了点看不太出来的小雪花。 哎，还有点阴天， 阴喵喵啊。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寒保暖。 嗯， 今天咱们的话题说一说跟年轻有关的事儿吧。 是的， 发现大家好像听我们新改版的节目3-4个月的时间了，怎么感觉各位都变得更年轻了呢？ 哎，是的，这个脸上的褶子都少了一点。 哎，而且聊天啊，感觉那个话语啊什么的，好多朋友都会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话语体系了。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哈就主要来说一说如何保持青春的状态。 哎呦，夏萌是这方面的达人了。这夏萌冷不丁一看，你这就是20岁刚出头啊。 哦，真的吗？ 啊，对呀。 开玩笑，开玩笑哈。总而言之，我觉得女生吧，在保持青春状态这方面呢，可能要比男生要更在意一些，或者方法呢更多一点儿。 是， 哎，我们不光是从心态上去进行调节，也会用一些辅助的手段，比如说抹点什么呀， 哎， 脸上敷点什么呀。 是啊， 再不济了，我们来一个什么微调、微整啊， 啊， 哎，都是可以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方法。 哎，是夏萌从女生角度说说怎么越来越看得年轻啊，保持青春状态，而我从男生角度说啊，多运动，没事打打球，出一身汗，哎呀，感觉自己倍儿精神啊， 哎， 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经那个18岁的小伙子那个状态了。 是的，是的，无论是男生的方法还是女生的方法，我觉得有几件事是千万不能做的。 哎 哎，首先就是生气， 没错， 是吧？不能生气，一生气，人们说会怎么样？容易老。 是啊，一生气啊，人的表情就凝结了，皱纹就感觉更深了。 是的，是的， 哎 哎。所以提醒大家哈，无论您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各自用什么手段去保持自己的青春状态。总而言之，那些不能做的事情啊，咱们男生女生都别去做。 哎， 刚才说的特别重要，生气这事千万， 嗯， 还有一个事儿，操心 啊，是的 啊，就是闲了淡了的都愿意去，哎，管一管，操一操心， 哎，人说这个有些人吧，就是操劳命，什么他都得管， 哎，这个就不行 啊， 这两点都是从心态的调节方面非常的关键了。 是的，如果说呢，实在是您手边事儿特别多哈，工作上的、单位里少不了您，家里也少不了您，就特别忙，分身乏术，怎么办呢？那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疼爱自己，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时间。 哎，另外这边还有朋友说了，是不是吃的东西上边也能吃的稍微让自己保持一个青春的状态啊？ 哎，是的，是的，我以前听说过啊，这个甜食呢容易让人开心， 哎， 对不对？这咱们都知道哈。 是。 但是现在这几年呢，就是经过人家科学研究发现啊，这个糖吃太多了，哎，反而容易老。 没错。 现在有些这个控，就是这个减脂餐叫控糖餐。 是。 啊，控糖控糖，你把糖分给控制住了，哎，你这个 S 型的身材也就有了。 哎，是，还有很多食品当中还有什么叫自由基？ 嗯， 自由基一多了，好像就对于青春就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哎，是的， 就是有身体当中很多的杂质啊，怎么怎么给排除掉啊？我建议各位多吃什么？ 嗯， 多吃水果蔬菜。 嗯， 啊，少吃什么含糖量高的，就是跟三高有关，您都得注意。 嗯， 高糖、高脂，还有什么？ 高油， 高油， 嗯， 这就是高能量的食品，油炸的 不好， 高盐也不好， 对对对对对， 高盐容易导致什么高血压？ 哎，总而言之呢，就是这甜食啊固然是好，有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抚慰我们的内心哈，但是要控制住。 哎，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吃的特别的那种油大的吧，啊，您会就觉得脸上就能感觉出来。脸上好像是油特别多， 啊，是的，吃油显油 啊，对呀，啊，比如说睡一宿觉起来了，感觉哎，这我的脸上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油啊！ 吃宵夜了 啊，是啊，把这油这擦一擦，拧一拧，感觉哎呦，自己家都不用买豆油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全是油，哎。另外这边你看，红果也说了， 嗯， 锻炼很重要，多运动， 嗯，就是运动嘛，啊， 保持好心态。 哎，白羽飞飞也特别了解，啊，说什么海洋之谜啊，这那叫海蓝之谜。还有什么玻尿酸都给安排上， 对， 都可以，我觉得这些往脸上呼吧都行，都可以， 哎，是， 啊，当然还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有一颗好的心态。 白羽飞飞他说了，糖是氧化剂，确实这个就跟， 嗯， 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的衰老有关系的。 是的，我看到有很多这个网上有一些这个健身博主啊，都能断糖断好几个月。 哎， 就这几个月里边一点糖分都不吃，不光是吃一些甜食，那是糖分哈，比如说大米饭，那它也是糖分的那个来源嘛。 啊，对呀， 啊，嗯， 少吃点儿。一般来讲说是吃七分饱， 嗯， 但是我觉得您如果身体需要控制饮食的时候啊，稍微让自己饿那么一点点儿， 嗯， 但是我指的不是说完全不吃啊，那肯定不行。 是的，尤其女生还是要一些碳水的，不然，怎么说呢，就是老的会更快。咱可以把这个大米饭给换掉，换成比如说二米饭啊，或者换成糙米饭啊，杂粮米啊等等的，都非常的好。 没错，少食多餐。 开始教大家怎么吃了哈， 啊，让身体当中的这个，哎呀，肠胃啊，这个各个系统稍微负担不是那么的大，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您就会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是的，是的，当然了，这个不变老，刚刚说了啊，别生气，别操心。 哎， 那这会儿这看完比赛了，有的时候嘛，你也不得不操心，你也没法不生气。 啊，这说的这 说的这更正打着这场呢。 这场是下午场的比赛， 啊， 首钢和广厦这比赛，67-77啊，现在 对 缩小的 刚开始 十分了。有戏啊，看来 啊，还有戏，但是打的就挺纠结的。 哎，是， 啊， 大家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跟厦门康乐聊一聊吧，说说越来越年轻这个事儿，怎么保持青春的活力啊，保持一种青春的状态， 嗯， FX0585 也说了，心情好每天开心就好了， 嗯， 啊，这是从内在的一种调节。 哎，先生北三说天生条件也是关键呀，有的小孩老脸也没有办法， 哎，这个， 对，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哎，他就是脸上没什么褶子，容光焕发的， 是 没错，这人说基因特别的强大哈， 哎， 真是这个道理， 有的还真是娃娃脸， 嗯， 你感觉这四五十岁了，感觉也不是说多么的看起来显老， 哎，老顽童似的 啊。索尔斯克亚就是属于 哎 曼联的前主帅， 别说还真是哈。 另外还有这个，有些人可能就长得是稍微成熟一点儿， 嗯， 啊，比如说国安队金泰妍， 嗯， 冷不丁一看又像四五十岁似的，但是人其实年纪没有那么大， 老气横秋的哈。 啊，这反正跟长得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我觉得这还是所谓的内在很重要，大家都聊的这一点了啊。 嗯，罗普德巴乔说时间停止就好了，青春也有定格在现在。 在这个状态了。 哎呦，那您要的这个是科幻电影里边的、 哎、啊，咱就说咱能做得到的哈、 哎、 做不到的也没辙 啊。是啊，做不到的还有一个是在这个神话小说当中、 啊、 比如说 来点法术什么的、 啊、妖精都想什么 长生不老 啊，怎么办呢？ 吃唐僧肉。 哎，是 那风险很高 啊，冒着被打死的这个风险。 哎，我就怀疑了，这个唐僧肉这是不是故意设的一个诱饵啊？ 是的是的，就是广告先做出去。 哎，你说是 先把这些妖怪都吸引过来。 是，这妖怪还真挺相信这广告的、 啊、是 吧？是 的，根本都不知道疗效是什么，净看广告了啊。 哎，这边0800FG 他说，坚持每天锻炼身体，同时保持乐观的心态，就能够青春不老了。 嗯， 内在非常的关键，因为外在啊，随着这样的人变老，多点皱纹啊，皮肤松弛了等等，这很正常，这自然的规律、 嗯、 但是我们内心如果保持好的话，可以永远保持25岁左右的这种心情，这种心态，年轻的感觉真好啊。 哎，想要年轻的话，也给大家做个广告啊，我们这广告是有能看到疗效的，就是听一听晚间5点到7点由康乐和夏萌为大家带来的金戈铁马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 哎、 我们尽可能让大家欢声笑语的去度过。 没错，咱们这边继续的大家聊着在听听 FM 当中、 嗯、 我们这边还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连线部分。 是的， 首钢队这比赛还在打着呢、 嗯、 一会儿比赛打完了，咱们第一时间将会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孙宝成老师，让他来点评一下首钢与广厦的赛后的这个点评，看这场比赛怎么样啊。 是的，另外关于俱乐部方面呢，一会儿在6点10分的时候也会去连线宋翔，请他跟我们说一说首钢管理层有人事变动哈，张云松已经入驻了，哎，小云的家加盟会不会给首钢去增添一些新的能量呢？我们到时候也听一听宋翔的介绍。除此之外呢，足球记者赵宇的连线会在晚间的6点半为大家送上。 哎、是、 请赵宇跟我们聊一聊国足最近一段时间的动态哈。 没错，另外国安队的这个主教练比利奇也是官宣了， 嗯、 就不在球队执教了，也让他跟我们说一说啊。 好嘞， 7250说了，康乐你在视频里好像不显老啊。是把好像把我说的年纪有多大似的， 不显老，那首先就是老了啊！ 看起来不显老啥、 嗯、 那就对呀、啊。啊，本来我也不老嘛。 嗯，就是。 哎， 啊，我叫熟木说，好心情就好呀。 哎，好心情、 啊， 保持好的心情。等一会儿有这方面的歌曲送给您啊。 啊， 哎、大家这边还有谁啊？ 女生宿舍说媳妇儿好就显年轻。啊，他那意 思 就是媳妇儿该照顾都给他照顾到了。 啊，媳妇儿好显。 哎，他不操心。家里操心的事都是媳妇儿去操心了 啊。那您媳妇儿呢还年轻吗？不行，这得替媳妇儿多担待担待。 对， 是， 这媳妇儿显年轻比您显年轻要更好 啊，最好一块年轻、 嗯、 啊，她好你也好啊。奥维迄今他说了，几个月之前那个 EDG 的那件新闻啊，说能证明是否年轻、 嗯啊、是那天晚上的朋友圈，就是大型的晒年龄的现场。 哎，是就是关注不关注电子竞技、嗯、好像就是证明大家现在有多大年纪的一件事儿。 哎，还真是这个道理哈。 哎， 但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个有一定的阅历的朋友哈，也特别愿意去关注电竞。 哎， 或者关注一些时下很热门的事儿。 是，当然了，电子竞技我的认知当中啊，还应该是30岁以下的这人群为主。 嗯， 啊，所以一旦比如您要是50-60岁啊，还关注 EDG 的话，那您太年轻了。 哎，你有一颗这个不断学习创新的一颗心灵。 哎，这边还有朋友说了，他工作的时候跟很多刚毕业大学生一块儿去上班， 嗯 啊，自己40-50岁了，感觉也像20岁刚出头似的。哎，这个有道理。 是的，就是你生活的环境哈，如果充满了年轻人，他们会不断的在我们这个社交场里边去更新一些新的消息哈。 是。 而我们呢，无论是主动接受也好，还是被动接受也好，总而言之呢，总是能够和时下一些新鲜事儿紧密结合， 哎， 慢慢的就年轻起来了。 是，这边8740IL 也说了，就是忘记年龄，注意粗茶淡饭，而且要注意运动，这个很关键。 忘记年龄，这个 是 说的好鲜啊。 所谓的内外兼修、 嗯、 啊，就永远心里觉得自己就是25岁左右的年轻的状态、 嗯。 哎呀，这个细胞没准也是根据您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就觉得哎也是25岁， 是的， 照着年轻长吧。 这个就歌坛老将谭咏麟，就总说自己永远25嘛。 哎，反正拥有一个好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儿啊。 没错、 啊，女生宿舍也说了，好的心态就是年轻呀、啊。确实如您这样的一种评论，我们这屋啊好多朋友。我们这屋也是40-50岁的朋友也不少， 嗯， 也最近感觉都是变得年轻了。你看， 永远 儿媳妇这边 看见了，他说拼乐高就很年轻啊。 哎呀， 哎呀，这是宝马的摩托车吧？ 啊，是 啊，这拼起来有难度。 您再准备点小孩玩的 什么那个积木什么的， 对，还有一些这个什么玩具哈 啊，对啊， 儿童玩具 摆来摆去的，您没准就年纪更小了，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哎，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年轻呢？啊，我现在接触的都是一些哈哈两岁小朋友接触的东西。 是，你俩平均年龄平均一下 啊， 哎呦， 平均一下， 你一下变得更年轻了。 是的， 是。好，今天咱们来说说越来越年轻，如何保持青春状态这个话题。晚高峰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咱们一会儿在首钢男篮比赛结束之后，将会为您带来专业记者的连线。首先我们来关注冬奥部分，冬奥一起来。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部分。 首先要说的就是开幕式哈。我觉得经历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咱们北京的体育迷或者说北京的观众对于观看开幕式这个事儿可以说是都是行家了。 哎，是的， 都是内行了啊。这开幕式好不好，好在哪儿，有什么特点，咱们看一遍就基本上就能总结出来了。 没错。 那现在呢，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张艺谋担任这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总导演。哎呀，这时间仿佛一下就回到了2008年那个夏天。 哎， 那么在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之下，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会怎么样呈现呢？根据最近的一段采访显示哈，我们了解到2008年北京夏奥会开幕式是展现了灿烂的中华文化，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呢，将像电影一样简约精彩而又浪漫，凝聚全世界，战胜疫情，共享未来的力量，从我到我们，从讲故事到向未来，这是双奥之城的自信。 哎， 那咱们中国人其实办各大开幕式闭幕式也好，都从来不会让世界失望的。 没错。 据了解呢，这一次冬奥会的开幕式是有相对压缩的，巧妙地把艺术表演融入到了这个流程仪式当中去，呈现出简约而精彩的特点。那根据张艺谋导演介绍呢，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式时长不到100分钟，演员规模大约是3000人左右，和2008年那场4个小时15000人的开幕式相比呢，真的是不一样了。 哎，是，当然了，今天话题说说青春和年轻的事儿，我觉得搞艺术的人啊，一般都比较显得青春年轻。 嗯， 啊，总是跟艺术去打交道啊，又是音乐又是歌舞的，哎，这艺术细胞好像总能够永葆青春呢。 是的，哎，是那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去从事一些和艺术相关的活动哈。 哎，是， 没 事 可以 唱唱歌什么的， 哎，学个乐器呀。 啊，美术作品您欣赏欣赏， 嗯， 啊，多去博物馆走一走什么的，看一看啊，我觉得陶冶情操，这个就是接触艺术最好的一个方法。 没错，咱们生活在北京，哎，哈，北京就是博物馆之城嘛。 哎， 那么这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市级的博物馆太多了，想要让自己变得年轻，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很多啊。 是啊，年轻的方法还有一个，没事就经常去逛一逛啊， 嗯， 啊，当然这边也为您关注到的是，冬奥村将会成为体育文化消费的新地标。除了冰雪运动，冬奥场馆如何在赛后利用，成为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据了解，冬奥村的居住区、运行区和广场区的赛后利用方案已经确定，将会成为人才公租房、特色体育文创园和购物的新地标。但是呢，对于冬奥场馆及配套设施的赛后利用不能够一概而论，有些场馆设施不是大众能够利用的，比如说高山滑雪啊，这种专业性很强的，危险系数比较大啊，不太可能是一项公众去推广。因此人大代表们建议因地制宜来规划冬奥会的场馆设施的赛后利用，对可面向大众推广的冰雪运动建设大众雪场，吸引更多人来进行参与，对相对小众的项目场馆引入专业性国内国际赛事以及运动员的日常体育训练，让场馆设施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相信这些设施场馆高效利用之后，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 更加的年轻啊。 嗯，是的，这些场馆哈，不光是赛时运动员可以使用，那赛后呢，咱们平常老百姓也可以去尝试体验一下。 哎， 来说到这个运动员，要继续为大家关注谷爱凌又取得了好成绩， 哎、 取得了新突破哈， 太年轻了。 是的，这个赛季雪联国际雪联美国猛犸山站。世界杯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项目呢，在今天凌晨落下帷幕，谷爱凌以97.5分的成绩斩获冠军。另外两位同样闯入决赛的中国选手李芳慧和张可欣呢，分别排在第五和第七。那这站比赛呢，是奥运会开始之前规模较大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了。那其中对于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的这个项目来说呢，应该算是冬奥会开始之前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而对于谷爱凌来说呢，她也是马不停蹄的要备战接下来的比赛哈，在 U 型场地她夺冠了之后，只休息一天，10号凌晨还会进行的是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 哎，另外也为您关注到的是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的这个相关的比赛啊，这是德国温特贝格站的较量当中，中国选手怀明明、应清是分列第10和第12位，而美国老将埃拉娜·泰勒夺冠。在北京冬奥会上，女子单人雪车会首次成为冬奥会的竞赛项目。本赛季的联合会旗下各站赛事都是进行该项目的世界系列赛，看到了在温哥华、索契和平昌三届冬奥会的女子双人雪车上都斩获奖牌的美国37岁老将泰勒，本赛季在单人比赛当中是一骑绝尘。本次比赛以1分58秒76的成绩摘得金牌，这是他本赛季系列赛的第4个冠军。而澳大利亚选手安娜沃克是获得了银牌，在本赛季参加的7站赛事当中，第6次站上了领奖台，这状态就相当的不错呀。 嗯，是的。那说完这个运动员、运动队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燃烧的雪花，就是志愿者们。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呢，延庆赛区将会有将近2000名赛会志愿者上岗。那为做好志愿者的住宿服务保障，志愿者之家呢，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改造当中，预计1月10号基本改造完毕。志愿者驻地呢，是由延庆当地的一家酒店改造而成。改造完成之后呢，志愿者也是在闭环内自由活动的。据了解，延庆赛区志愿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首都20多所高校的大学生。赛时呢，他们将会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冬残奥会的颁奖广场等等场馆上岗服务。 哎，另外也关注到昨天第7届丰台区欢乐冰雪季启动仪式在北京世界公园举行。今年冬天，丰台区有8处景点景区举办冰雪嘉年华的活动，遍地开花的将冬奥元素和冰雪休闲活动带到了市民的身边。本届冰雪季期间，丰台区辖区内会推出北宫镇冰雪嘉年华、北京世纪公园冰雪嘉年华、花香奥莱冰雪嘉年华、绿野仙踪冰雪嘉年华等等8处这个冰雪嘉年华活动啊，真的是为冰雪爱好者们提供了很多游玩的好去处啊。 嗯，那说到冬奥会呢，我们再去看一看记者的角度哈，在记者的眼中，北京冬奥会将会是什么样的。哎，有首歌康乐乐你会唱吗？ 什么歌？ 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 却成为我心中什么什么的伴 啊。对对对， 六的伴。 是的 啊，这是陈奕迅的歌 啊。为什么说到背包这个事儿呢？哎，其实说到背包我也特别有感触哈。这个14年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发给媒体记者的媒体包回家了。 哎呦，这包这么金用吗？ 哎，是的。就据说哈，本届北京冬奥会的媒体中心出现了多位背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体背包的记者。 哎呦， 哎呀，这看着有点这恍惚，今年到底是2022年还是2008年？ 你看，说明咱这包的质量特别好。 哎，质量杠杠的哈。这个人家说嘛，别人撞衫，咱们记者是撞包，你们的包就都一样嘛哈。 哎， 而且不光是在北京，据说去年的冬季奥运会也有很多外国记者背着绣有08北京奥运会标志的背包。 是， 就他说明他们这个背包哈，已经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去了。 而且我觉得啊，这也是一个资历的展现。 嗯， 就那意思，08年我就报到奥运会了。 是的，看看， 你看， 人说这个每个行业都按资排辈哈，哎，没准在咱们这个行业里边也得看。那怎么看呢？光看长相也分不出来呀。有些人长得就是年轻， 哎， 有些人驻颜有术哈，那就从背包上就能看出来了。 另外，可能这个背包在08年奥运会时候给他留下太多深刻的记忆了。 啊，这个背包就像那首歌唱的啊，这背了多久还没烂，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那个伴儿了。 哎呀，说得特别好。而有记者就坦言说呢，真的对他们情有独钟，因为他们是最实用最结实的。有一位媒体记者这个摄影记者就说，因为它的质量非常好，它是专门为职业摄像师设计的。 哎， 而且又惊喜又惊晒， 是 又惊拉又惊拽，简直太好用。 你看啊，这个包真好啊。啊，当然了，2008年奥运会那包各位记者可以先留着。 嗯， 2022年咱这包马上要给各位了。 是的，所以这网友打趣嘛，说这些国外记者来到这儿也是免费续包的。 哎，是。另外也关注到了北京冬奥记者的滑雪评级赛，也是在这两天在北京八达岭滑雪场来进行。组织者介绍呢，说为了让即将参加北京冬奥会报道的国内媒体记者了解和提升自身的滑雪技能啊，也是相关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滑雪节，让冬奥记者来参加这比赛。哦，那意思就是报道的更加专业呗，我自己都能滑得特别好， 就别看你们这发的报道有多热闹了，来来来，都来看看，都来比试比试，你们是不是真的也会滑。 哎，是，我相信滑完之后了，广大记者朋友们在报道的时候是更加有感觉了呀。 嗯， 亲身体验的魅力呀。 是的。 这边还有谁说了这包这么好吗？那可不是吗。 哎，这包真的，因为我也有一个，但不是背包，是一个电脑包。 哎， 是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反正也是这个想尽一切途径了。我有一个 收藏了一个， 我有一个是志愿者用的电脑包 啊， 也用到了现在。 是夏萌可以 灰色的 留给你家儿子 传世下去是吗？ 等着上小学了。哎，上小学。嗯，太大了吧那包。 我打算今年续一个 啊，续一个。 嗯， 我看行。 我也续一个电脑包。 给未来的儿媳妇儿提前续一个。 哎，对对对，给他们俩一人一个啊。 哎，我看行。这边大家继续聊着今天咱们的话题，来说说跟年轻有关的事儿啊。 嗯， 越来越年轻，说说如何保持青春的状态呢？哎，我发现大家点赞助力这事儿特别的给力啊。 嗯， 哎，这我这手机怎么突然刷新不了了？哎，夏萌这边帮我刷新一下吧。 我看看啊，让我来看一下。 今天点赞助力榜是1908还是第一名吗？看一看啊。 嗯，我来给大家看看啊。 好，这边我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思雨他说了，如何保持青春状态啊？心态放松，要健康的心理，行为举止大大方方的，外表衣着也非常的整洁，有自信，他觉得就是越来越年轻了。啊，这边燕林也说了，心情好，每天开心就很好的一种状态。 嗯， 还有谁这边？Escape 说，康乐，你10年之后估计还像现在这么年轻，谢谢您。 哦，来，我给大家说一说点赞助力榜。 哎， 排在第一位的是永远的儿媳妇儿。 哎呦，今天1908呢？ 今天易主了，1908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我叫熟木，第四位的是罗伯特巴乔，第五位孙东林，第六位思雨，第七位燕林，第八位闲人北三，第九位变局，第十位红果。 哎呦， 再多说两位吧。 好 啊，第十一位 Space， 第十二位向着阳光。 好，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啊。嗯，这边也看到有朋友关心现在进行的比赛，首钢队追上了吗？ 没有，目前87-76，咱还差着分呢。 啊，还差12分。 嗯， 我看着大家在这聊天室聊得非常激烈啊，又说到裁判的事儿，又说到谁的事儿了。 啊，说失误特别多，这林书豪恨不得一分钟一失误的。 哎呦。反正我看到了上一场林书豪对辽宁队的时候啊，就有点显示出疲态了。突破突到一半了，可能就停下来了，感觉也是有点呼哧带喘的，挺累的。等一会儿吧，比赛结束了，咱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另外6:10左右会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篮球记者宋翔，也来点评点评。6:30左右咱们来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 嗯， 让说说国足的情况，另外也分析分析国安的主教练比利奇官宣离队的情况。当然了，谈到今天的话题啊，年轻这件事儿，我觉得年轻大家这个状态啊，你要给自己一个年轻的感觉， 嗯， 同时也要给周围的人很年轻的感觉才行。 是的，8740就说每天都要开心的生活，少生气，多和朋友聊聊天，晒晒太阳。 哎，多好啊。 嗯， 接下来你看这首歌就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这话题。 哎，嗯， 这歌听起来特别年轻，给我感觉 像烟火，直冲上天。 阳光之下把心敞开，爱就爱，敢爱敢恨的人超级精彩，嘿耶嘿耶，给我感觉，给我真的感觉，阳光之下自由自在，爱就爱。 哎呦，大家这边有聊球的说这比赛啊，7250说还有3分钟落后13分，今天估计首钢得输球了。 哎呀，是的，哎呦，说这个输了就别脸瞎了，你不是给孙大爷找气受吗？ 哎，输了咱必须把这说为什么输了这事给讲明白了。 哎，这我觉得这职业球队打职业联赛输场球不是很正常吗？ 没错，而且这个大家我觉得啊，看过这么多场各种各样的比赛，国足那边各位都经受过考验了。 嗯， 还有任何的比赛经不住考验吗？无论输赢，咱们开开心心是第一位的，各位。 是的，哎呀，还有 Blue Cap， 哎呦，他说完全不理解国安这波操作呀，换教练，这为什么呢？他说虽然我曾经有预言比利奇干不了多久， 哎呦， 可是这样下去，这国安下个赛季怎么办啊？ 换一个靠谱的国内教练，看怎么样？ 是， 这边还有朋友，长缨默默他说比利奇没给国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他是这种看法。反正改不改变的，人家这官宣当中说的买卖不在情义在。 哎，是的， 还挺感人的， 非常感人。 哎，等一会儿咱有时间也 说 一 说。 哎，李小乐说了，心态好，适当的运动，要知足者常乐，才能够变得越来越年轻。 哎，是的，我觉得知足这个事儿真的是人一辈子去修行想要得到的一个成果哈。 哎，是沉默的报道说 CBA 裁判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我怀疑您说的是反话。 哎，我也觉得是啊，这啥意思呢？ 牢牢的把首钢的比分控制在输10多分之内。CBA 裁判这也是槽点多多呀。 哎， 多少个赛季了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怎么总成主角啊？ 哎，这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 语文数学说书豪真的是老了，看来他这个助言方面不太有数，不太行啊。 是， 好像今天这表现的就像是老大爷在打养生球似的。 上一场比赛尤其跟辽宁队，我感觉表现非常的明显。因为这个赛程也太密集了，是背靠背的这种感觉，这休一天中间。 可是你说这密集的赛程对谁来说不都是公平的吗？ 哎，是啊， 咱没得休，别人也没得休呀。 没错，但是没办法，林书豪他之前就休养那么长时间，再加上他这个年纪啊状态什么的，我觉得这要是放到往常这种常规赛啊，比如说休个几天可能还能休过来。 哎呀， 没办法，现在首钢队看看这另一个小外布朗啥时候能过来。就是上几场 应该快了吧，都说这会儿已经在跟着这个球队教练进行训练了。 哎，是， 希望他早点就出状态哈。 没错，咱们今天聊的年轻这件事儿，说说球队吧。球队他这个首钢队肯定不算年轻的球队了。 首钢队应该算是一个年纪偏大的球队。 哎，对，大家想一想，2011年到12赛季那个是首钢队第一次夺冠，就翟小川还有朱彦希双子星刚出来那个赛季，多年轻啊，那都是小伙儿的状态。那现在几年了，11年过去了，大家想一想，那这个球队他怎么可能是特别年轻的一个队伍呢？ 是的，已经到了一个中年的程度了，咱不算中老年哈，中年程度。 哎， 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是不是靠什么经验去打球啊？ 没错， 不光得靠经验，你还得有一些这个新鲜的血液融入进来。 哎，是啊，咱们看看这比赛现在怎么样了。比分的情况， 我给你搂一眼哈。 搂一眼， 现在广厦91-79还领先着呢，看来这是啊94-80了 啊， 差着14分。 哎呦 啊，第四节也快剩不了几分钟了吧。 哎，是，咱们大家继续啊，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厦门康乐来互动交流。越来越年轻，咱们今天说说如何来保持一种青春的状态。一会儿比赛一结束，马上让导播给我们的孙宝生老师打电话，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给您继续的聊回来呀。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大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末哈，到了周末呢，我们通常会感觉稍微轻松一点儿。那人一处在轻松的状态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显得年轻一些呢？ 哎，是。咱们说说越来越年轻这件事儿，各位有什么样的秘诀跟我们分享分享？说说如何保持一种青春的状态呀？ 是的，那首钢和广厦这场球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着。目前的比分我来刷新一下啊，97-85，我们还是落后。那在这场比赛一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将会马上去连线孙马生孙大爷，听听他的点评 啊。保持青春的状态什么很重要，输球了、别往心里去， 哎，保持一颗平常心。如果你保持着保持着啊，一直都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比赛的话，你就慢慢年轻了 啊。对呀、就是再有一个，除了看比赛之外，生活当中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儿、 哎。是的， 你也别往心里边去。 对对对，就是别有那么多的胜负欲啊。 哎，是，大家都是重在调节。这边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说了，关于年轻的事儿，金豆豆说啊，保持良好的心态，合理饮食，锻炼啊，这非常的关键了。 没错，孙东林也说，2008年张艺谋导演的夏季奥运会。那场开幕式真的是无与伦比的漂亮哈，也期盼着这个冬奥盛宴一样精彩。 哎，是，这边我们在等待比赛出最后结果的同时呢，也让这个孙宝胜老师稍微休息几分钟。孙老师让他整理整理思绪，咱们一会儿连线孙老师。在这中间的时段，还是要给各位介绍一下关于疫情的最新的情况啊。 没错，那今天一早起哈，大家可能都看新闻，也都了解到了这个最新的情况。 哎， 那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显示呢，目前国外疫情高发，国内这几天像天津啊、河南、深圳等地多地的都报告了本土病例，而且呢，就在今天上午，天津也报告了这个出现奥密克戎感染者，至少已经在社区传播了3代。那北京市疫情防控也面临着 着境外境内双重的风险。马上春节也将到了，人员流动也会更加的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都不能放松，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依据四早原则严格落实四方责任，从严从紧，科学精准，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再次也提醒大家，这个咱们能不去天津就不要去天津了哈，从天津来北京的也能不来就不来了。据说现在很多单位说有天津的同事，有在天津办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居家办公，都别来北京了哈。 哎、是再次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一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措施，科学佩戴口罩，不握手，勤洗手，还有常通风，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进入公共场所时要坚持全员健康宝的扫码登记入内，配合做好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相关的防控措施。二是在重点部门重点单位是加强排查和相关的管控。 是的，如果说这个家里有亲戚朋友在天津的啊，或者说这个老家就是在天津的，现在呢也别着急，因为根据最新的情况了解到，现在天津市也加大货源组织，积极投放市场，切实保障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那现在呢，天津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也是稳定的。 哎，是，当然了，这边好多朋友都在聊这场球终于结束了。 结束了吗？我来看看啊。 应该是输了， 输 十一分。 99-88。 是。 数字倒还挺好看的。 哎，反正这个比赛到底打得怎么样啊？这思雨说了，输好有点尴尬。咱们现在马上让导播为我们连线一下孙宝成老师。孙老师应该这场比赛看完之后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 哎 ，AJ 说了，别着急，别着急，咱还有一个万元呢啊！ 哎， 现在这个输好盯不上，咱还能指望那个叫啥布朗？ 布朗， 布朗， 对，因为输好本来他身体状态啊就是刚养好一点点儿。肌肉我相信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呢，所以各位想象一下，这广厦这后卫啥水平？联盟当中也是很强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舒豪表现不好，这两场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啊。现在马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成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哎，你好。 哎，刚刚看完这场球还热乎呢，跟我们说说这场球您的观赛体会，首钢队为何这场就是会输球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客观上讲，就是像李慕豪没打，刘晓宇前一天就上了哟，所以咱们从这阵容上来讲，就是所谓的原来这个首发阵容，就是不得不调整了。像今天这首发阵容呢，就是像这个塔瑞克呀、方硕先上了，哎，但是第一节嘛，我觉得打的还行，是吧？第一节主要咱们失误比较少，领先五分，22-17。问题出在第二节。第二节呢，本来我们已经领先11分了，但是接连在这节里呢，出现了三个违体。一个是这个吉布森啊，接着完了这王霄辉，然后这个后来是这一个传失的也有，是吧？这两个在这节里两个违体，这样就送给人家4分，两次球权。所以本来领先的形势呢，都一下就都不行了。那么到了最后一节呢，又像上一场一样哈，让靠吉普森的这个自个儿单打独斗去想这个改变场上局面，但是不行，是吧？上一次是输3分，这次咱们输了11分。总体来看，这场印象给我的感觉就是，反正我是比较苛刻吧，反正我觉得有点乱七八糟。没有体系，不知道他们打什么。尤其吉普森上来，反正这也是他个人的优势，他个人砍34分，但是你扛不了一个队走，是吧？其他方面咱们点都没有，所以这样的零敲碎打，防守也不行。咱们今天这个篮板丢的也很多，犯规也多啊，因为刚打完嘛，我还没顾得查这个技术总计，像他们对方的发球啊、胡金秋啊，恐怕是发球最多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个这场球啊不行。因为如果让上一场跟辽宁虽然输了吧，但是哎场面不难看，最后呢第四节不行，那咱们发不起力来了，那你也能勉强接受。但这场球呢，确实不行。 哎，我查了一下数据啊，我这有数据。孙老师，罚球广厦34个罚球。 首钢这13个罚球，这没查错。 我怎么讲呢？就是说啊，我们这个太依赖林书豪上半场。这个林书豪现在，我估计啊，我客观讲，他的体能，再好点也就这样了，是吧？一年多没打比赛，又30多岁了，是吧？他本身又不是那种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毕竟是华裔嘛，是吧？那体能都这样了，再好点也有限。发挥的好点，打一场，我估计还得歇两场，缓不过来。啊，跟上一场打辽宁也有一定关系，到最后上不来。然后呢，在这当中，咱们本来第一节失误才3次，对方6次，这也是咱们第一节能够勉强领先的一个原因。那么后来我们自己失误就渐渐增多了，比如说林书豪在场上的时候，为了给他球而给他球，就也不看防守的人，也不看他离那篮筐多远。所以就这样丢了不少，完了这个孙铭徽上去贴身一防，是吧？弄了半天，你这个是吧？老将跟一个正当打之年的小伙子这么一比，那体能就下降了。然后这个基普森那块有几个球也是这样，是吧？这个因为给他球而给他球，其实那阵儿那个田玉祥在场，可以把球先交给田玉祥那周转一下，是吧？你不能从控球开始就让他们打到尾。是吧？好在基普森确实个人能力和体能也不错，但是你老这么打也不行啊，一个人扛不起一个队了呀，是吧？一个好汉三个帮，咱们其他人好像都跟那老二这个没缘分似的，也不看。而且我感觉看了这么多场比赛之后，北京队有时候为了跑战术而跑战术，你比如说大个有时候出去做个掩护，球交到手里了，其实背后那人就是一打一啊，一对一的机会。也不往里走，完了就按照套路跑，从左边转移到右边，然后就老想找那种空位，是吧？我觉得这个人的攻击性太差，所以这战术体系，你防守也没了，进攻又打不了，所以这输球也就在情理之中。总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吧。我今天就是在电视上看见张云松也到现场去了，不知道什么。等我今天晚上跟他聊聊，是吧？ 张云松指导是据说，进入到俱乐部的这个管理层了。对。 晚上跟他，我跟他聊聊。 哎， 反正目前这种状况，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说，你不能把这希望寄托在这个林书豪回归上、基普森回归上，那球是集体项目，是吧？你个人太没有攻击欲望，没有，全就跑从跑龙的。你看今天那个，除了孙铭徽，咱们也防不了他，外边也投，里边也投。后来赵元昊也是，再加上胡金秋，是吧？这三个人一打，是吧？那马上把这队就扛起来了，三个火力点。咱们现在就一个点呐，是吧？这不行啊，怎么也凿不死人家。 是， 所以我觉得首钢队。这几年确实我对这个重建是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建来建去就没模样。 反正想要进4强的话，辽宁、这广东、这今天的广厦还有浙江潮州，这就4个队了。咱们至少得把这其中一个得给 PK 掉才行啊。看来 你现在排名第9 啊。对呀、啊、 是吧？然后你还得有打这个附加赛， 先进前八再说。 哎，所以你先别惦记4强了，您能不能真正的进这个季后赛，是吧？8强就不容易。 是， 目前这趋势来讲还是让人担忧。 哎，是。好，那孙老师您晚上有空也给这个云指打个电话问一问啊，他怎么回事啊，是否对未来啊、有可能在首钢男篮当中啊充当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呀，是等等的。 我也有这个猜测吧。 哎， 对， 是。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胜老师，咱们下回再聊。孙老师再见。 再见。 哎，等一会儿关于张云松指导啊进入首钢篮球的这管理层这件事儿啊，我们还会连线一位宋翔。有看到他今天下午刚刚写出的一篇文章，可能知道一些内幕啊。 哎呦，有内幕我们就爱听啊。 哎，是 啊，很多朋友还在关注这场比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各种方法和我们进行互动聊天。但是呢，希望大家聊着聊着都别 走心， 对， 都别上头啊！ 哎，你这说的这么对呀、 啊！哎呀，就是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比赛吧。 是， 别生气。 比赛这东西啊，我给各位啊，就是您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缀，让您快乐的一件事儿。一旦输球了，那您就不要去过于的去沉浸在这个情绪当中了啊。啊，这边谈到越来越年轻的事儿，辣妈小新这个新朋友， 这个名字真好。 哎呀，一看就是驻颜有术啊。他说心态好就是年轻啊，你看人家保持多好啊。 哎，不看国足，有您这名字 啊。 他说， 你看这年轻了， 孙大爷现在都不看好首钢了。这个云指快回来吧。 啊，云指已经回来了。 啊，云指已经回来了。可是回来之后，是不是说又真的要接老雅这摊儿？可能还不一定呢。 啊。反正我觉得啊，既然到了赛区就看了， 嗯， 那你说要是没啥事让他去看啥呀，对吧？ 真的，真的 啊，人家云指导刚刚指导完北京女篮这边也挺累的，如果啥事没有，那回家歇着多好啊。 哟，那老雅是不是就是这场比赛就是没指挥好，是因为这事儿？哎呦，一会儿可以关注关注。 是啊，那咱就不知道这事儿咋回事了啊。 嗯嗯。 哎，大家继续的聊着，我们这边给您说说足球这边的事儿吧。刚才有朋友也关心了，说国足也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呀、啊，是吧？虽然说多看国足。啊，咱们也不一定。 对呀、啊，都有朋友起名叫不看国足了啊，但是说不看还得看呀， 也得关注。 接下来什么安排，给大家说道说道啊。这新一期的国足呢，在16号、20号这两天会进行两场内部较决赛。 是。 根据计划呢，国足在11号集中之后，12号在上海会进行首次合练。那泰山、海港两队一共16名国脚，因为参加9号在成都进行足协杯决赛，所以他们都推迟到14号到上海报到。除了目前在巴西的入籍球员埃克森、阿兰、费南多，还有这个洛国富， 哎呦， 以及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吴磊、李磊之外呢，一共有46名球员将会参加上海集训。 是， 按照计划呢，16号、20号会进行内部教学赛。由于从12号首练到23号全队坐包机去日本客场，只相隔不到2周的时间，因此呢，留给全队磨合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有限。 哎， 吴磊、李磊还有部分入籍球员届时会直奔日本会合。 哎。是，这个国足的我觉得还得看，万一要是能够带来一个奇迹呢，是吧？那看完，比如万一要赢了日本队，好多球迷啊，好年轻啊，看完了这场球， 哎、是的，开心啊。 哎，但是说，大家看球要调整好心态，这个是最重要的。您要练出一个什么大心脏来呢？不管输赢啊，都是快快乐乐的。那个您是，我觉得真正了解了体育的一个真谛。 哎，是的，但是其实要求也挺高的，一个就跟修仙似的啊。你说这看到自己关心的事情了，也不动气，确实挺难的。不过我们慢慢一块儿修炼吧。 哎，慢慢来啊。当然了，这个也关注到了，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其实日本这国家已经暂停外国人入境了。但是呢，有媒体报道说，日本足协方面宣布，就是特别的宣布了这一条， 特批的。 你看， 嗯， 特批入境的，包括中国队和沙特队。 嗯嗯嗯。 啥理由呢？这理由，有的朋友听起来说怪气人的。 哎，其实这理由是对他们的比赛具有高公益性。 啥意思啊？我们是 没太明白这个高公益性啊。当然，有的时候日本这个里边汉字吧，这意思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是， 他这个 你看，有球迷就按照我们中国的这个理解说：“哎呀，公益性啥意思？这国足给人送温暖了，这 是 公益行动吗？这是？” 也不一定哈。 对， 这个因为之前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叫什么？相谈无料，我就一上人家出租车看见相谈无料几个字，我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俩相看没什么话说嘛，相谈无料 啊。 后来才知道，人相谈无料的意思就是免费咨询 啊，这意思。 对，所以有的时候日本汉字啊，和我们理解的还真不太一样。 哎，另外日本足协引进了叫气泡式管理，这是很常见的，将在国际比赛期间来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防止疫情的感染增多。 嗯， 但是这边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了一条最新的提示。 是的，说到疫情呢，也给大家去关注一下。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有以下情况人员请立即报备。首先，最新地区12月23号以来，途经天津市津南区、南开区、竹华里；12月25号以来，途经河南安阳市汤阴县、华县、文峰区；12月22号以来，途经广东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罗湖区莲塘街道；12月18号以来，途经河南郑州市管城区二 七区、中原区、金水区，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一月三号以来途经河南信阳市固始县，一月一号以来途经浙江金华市永康市，十二月三十一号以来途经河南商丘市资阳区，十二月三十一号以来途经上海市宝山区洋行镇、罗京镇、浦东新区、杭头镇、宣桥镇，十二月二十八号以来途经河南周口市太康县，十二月十九号以来途经河南洛阳市新安县，十二月十八号以来途经河南许昌市禹州市，十二月十七号以来途经浙江宁波市北仑区，还有十二月十三号以来途经陕西西安新城区、阎良区、临潼区、高陵区、蓝田县、周至县，十二月十三号以来途经陕西延安市宝塔区，还有十二月十二号以来途经陕西咸阳市兴平市，十二月十号以来途经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以及十二月六号以来途经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十二月六号途经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十二月四号途经陕西西安雁塔区、碑林区、未央区、莲湖区、长安区、灞桥区、西咸新区等等。接到外省市区县及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那刚刚说到了这么多哈，上述人员请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还有核酸检测等等各项防控的措施。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大家对日常防护的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握手之类，也一定要记住了。 没错，咱们疫情防控这件事啊，一定是不能够松一丝一刻的这个弦儿啊。看到了，大家都在聊今天的话题，越来越年轻，说说如何保持青春的状态。在微博当中，踏雪无痕他说了，这是赶紧换掉林书豪吧、他说他一直都是这意见，这球没法看了，气得把遥控器给扔了。 别动气啊！ 您息怒啊！ 我觉得林书豪呢也是对自己有一定的认知的哈，不然怎么说人这个赛季一上来就自降薪水和球队进行这个续约。 是、 刚刚也看朋友说这林书豪就应该降薪或者走人，其实人家已经 降薪了。 对对对， 这边冷眼旁观无语他说了，谁能让那谁谁谁怎么怎么样走开，那意思啊，用的这个词都挺剧烈的啊，他说谁就是对北京篮球有救命之恩，哎呦，就是还有龙警察说了，年轻就是加油加油再加油，年轻就是有无限的可能性，说的真好， 年轻就是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往前冲， 哎，是啊，他还说了怎么年轻啊，自我解压就多吃水果就年轻了。 志宏春秋也发现了，说我电视上又见张云松了，莫非是为下个赛季做准备吗？ 啊，没准这个赛季就有准备了。 哎，我们稍后会可以去问一问这个篮球评论员 宋翔， 是听听他的介绍。 哎，而且这个孙宝生老师刚才咱们连线也说了，晚上就给云芷打个电话问一问、 问一问 咋回事啊，是吧？ 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得在晚上或者明天再问一问孙大爷。 我一会儿 问一问他们的聊天结果， 我一会儿下节目把我手机修好了之后、我给云芷发一个微信问一下。 哎，是的， 我说云芷以后是不是女篮的事儿您还管不管，然后男篮是不是以后兼顾上了， 哎， 都能聊，太好了。 那有点难啊，对一个人来说、这个压力也挺大的。 没错， 那在这个时段结束之前呢，也为大家去关注一下目前在点赞助力榜上的形势。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永远的儿媳妇儿，排在第二位的是1908，第三位我叫熟木，第四位4178PP，第五位思雨，第六位萝卜的巴乔，第七位我在朝阳，第八大辉698，第九孙东林，第十体育爱好者。 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大家聊的都非常的开心，欢迎继续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晚高峰5点到7点，夏萌康乐陪着各位，一段片尾广告之后我们再给您聊回来呀。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能见度不太好，将会有零星小雪天气，请开车的司机朋友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明天是工作日了，能见度会转好，但风力较大，气温较低，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风保暖的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应有零星小雪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最低温度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风大，不太适合晒太阳哦。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新的一周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6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啊。今天聊一聊年轻的事儿。哎呀，可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都挺好。 哎， 这看完比赛了， 输球了， 哎，一个个的、 输球了，大家也都是展现另外的一种年轻。 是的，是的， 年轻怎么样？ 火力旺， 年轻气盛啊，各位， 火大 啊，开喷了，各位，哎呦。 别生气 你看喷谁的都有啊， 别上头。 哎呦，这有喷队员的、喷林书豪的，还有馋嘴哥嗨吃北京，他在喷的这一位，哎呦，这是掌门人啊，是吧、那没办法，输球了嘛，球队肯定在各方各面都会承受相应的一个压力。 就是 我看刚才有谁说了，这好像网络上有媒体爆出来说张云松指导将会接亚尼斯当这个主教练啊。不知道，这真不知道， 好问问宋翔吧。 哎，是，咱们大概在6:10左右会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跟我们说一说啊。但这边还有朋友关心比利奇的事儿。哎呦，比利奇 这摇滚主帅没打出摇滚劲儿呢，怎么就离开国安队了呢？ 哎，不过人还是情感挺深的哈。 哎呦， 你看他解约完了之后呢，他也接受了采访。 哎， 通过采访呢，也向球迷表达了离别之情，同时呢，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吧。 哎， 他说呢，就是采访当中也提到啊，他说我也注意到，在整个中超面对这么大困难的情况之下，哦，因为我们一直在集中比赛，也会听到这样那样的语言啊，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工作人员有什么不乐意的地方了，也都听过。那任何俱乐部都一样，拿不到工资肯定不高兴。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像广州队也是一样的啊，一开始还传他们不见得能参加比赛呢，但最后大家都克服了困难，都表现出了团结的精神，甚至像广州队最后还以第三名结束了，我觉得这就很好。整个中国足球整个联赛没有一支队伍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掉队的哈。 哎， 他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国家，我个人很遗憾就是没有办法把家人接到北京来感受一下。他说可以肯定的就是我来到了一个正确的国家，但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 是 也来到了一家很好的俱乐部，但是也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相反呢，我很热爱我遇到的所有人，我也热爱这家俱乐部我们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 哎，同时他也祝愿国安永远争第一。 这个心态调节得非常平稳啊， 是 吧？大家都跟比利奇学习学习吧。你说人家来了之前肯定也是各种怀揣梦想啊，心想哎呀，来到北京国安也了解这俱乐部了，哎呀多么厉害是吧，这外援什么什么，但一来了之后啊，马上这几个外援，这中超这金元足球时代结束了，大牌外援都飞走了，咋办？留比利奇老哥一个啊，所以他这阵容也是凑不齐他心中以前那种理想的一个状态。 是的，所以他这次给出的这个理由是因为家人身体原因而走开的，我觉得这也能理解。人家没有说是哎，你这儿没法实现我的梦想，我不跟你这儿干了，我走了。 哎， 我觉得他没有用这种伤害彼此情感的理由哈。 是，所谓的买卖不在，情义在。 是的， 都是给各自留下了一个好的念想，比啥都强啊。 对对对，就是你买卖不在，人义在吧，就是江湖这么大，咱们有一天万一回头又碰上了呢，就谁都别得罪谁。 哎，这说的太 对了，还真有这个可能。你看今天这个说中原铁军教头又回来了啊。 哎呦， 这哈维尔又回到了河南嵩山龙门，这不就是江湖那么大，咱们有一天会相遇吗？ 哎呦，是啊，就是之前分手好像也挺愉快的 啊。是的，就分手快乐，就是再见面在一块的时候也不尴尬哈。 是， 就他之前带领着河南队也取得了还行的成绩吧，去年十月去到西甲了，在西甲那边的成绩确实挺差的哈。 哎， 十一月下课了，哎，下课人也不着急不担心，回到老东家继续打工。 哎呀，是啊，这个就真的是啊，当教练我觉得高情商，尤其在俱乐部的比赛里边非常重要。千万别跟俱乐部互相撕啊。 是的， 你说这个万一以后再需要你了咋办啊？堵上了很多条大门。 而且像在这个疫情的形势之下哈，你这再找一份工作挺难的。 没错， 谁都别得罪谁。 哎，是，当然了，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中超和中甲的这个升级附加赛当中，你看啊，这个好像就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好啊， 都打人了啊！我看那个视频了，就是这还 把裁判给 严重的 把裁判揍了 啊、 嗯！ 大连人和成都荣城超甲附加赛当中，大连人球员、教练员对当值裁判的判罚非常不满，赛后呢就围着人一顿揍。 哎呦， 哎呦，记者表示说，哎呦，几个视频我都看了，挺严重的。哎，会有什么样的处罚要去具体的认定？但是最担心的就是你这样打完了，你气儿撒出去了，附加赛还有第二场呢， 可不是吗？ 你怎么打呀？ 啊，对呀， 啊，而且说这个时候还出现了这个万达退出的传闻，很微妙啊哈。现在能守护大连足球的也只有球队本身了。也有网友说，这个裁判要是有错咋办呢？这个给出的答案就是有错没错要看综合评定，但是如果球员打了裁判，那哈哈，这该禁赛就得禁赛了啊。 是， 所以我们就是打打口水仗就可以了，你别真的上手。 真上手，肯定这个说不出任何的理来。比如说那个裁判真有问题了，你上手， 你可以赛后诉他嘛？ 你有理也变成没理了， 就是 啊，所以这件事儿、确实没有办法。大连人这个队伍啊，现在就是处在刚才给您介绍了这风雨飘摇当中，队员们压力也很大。但是压力再大，咱们自我调节，别把这个压力转化为一种 打人的动力 啊，或者说不要把它转化为一种不可扭转的结局。 是的， 你把裁判打了，万一比如说足协这边 罚了谁谁谁禁赛、那你咋办第二场、 你第二场你更没法打了，所以这个压力变成为火力哈。 是、这边好多朋友都关心的是篮球这边，咱马上让导播给我们尝试连线一下北京报的篮球记者宋翔，看看大家这边的精彩留言啊。 是的，哎呦，这个罗伯特巴乔看到这条消息了之后说，我觉得这裁判水平低就应该打呀，裁判水平低我们可以指责他批评他， 是裁判水平低有管他的地儿。 对，我们可以跟联赛反映、联赛自然会去处罚他也好，或者是干脆就辞了他也好。但 是 对，在球场上说白了裁判最大呀。 另外 AJPC 他说了，打人就犯法了，可不是吗？ 你在任何场合之下，你别说球场了啊，球场之外你要是打了人，这也是不对的，谁先动手谁倒霉。 哎，是啊，反正这件事儿看看怎么处理吧。咱们先不说足球，马上聊回篮球啊，大家都很关心啊，这网上啊，包括现场都拍到了，都是张一松指导，好像有这个传闻了，是否跟北京首钢男篮的帅位有更多的一种联系啊？马上咱们来联系一下北京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宋翔你好啊。 嗯，看好。 咱们先说张云松指导这件事啊，一会儿再说首钢队输给广厦这场球。张云松指导到首钢队这现场了，我看到有朋友就猜测了，那肯定得跟亚尼斯的这个帅位有关系了，是不是要接亚尼斯的帅位啊？宋翔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解读？ 他去赛区呢应该是跟亚尼斯帅位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张云松指导呢这次呢他是升入了管理层，应该是成为北京首钢俱乐部的常务副总经理。这个职位呢应该说对于张一松指导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更多的在日后会负责北京首钢队的男线女线以及梯队建设，还有这种运营跟管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张一松指导要面临的这个事情以及他所涉及的方面会非常的多。对于小云或者说我们的云指导现在变为了云总，我们来说呢，其实张云松指导有很多的北京球迷非常喜欢他，他也是确实为这支球队无论是男篮女篮还包括青年队都付出了很多的这种心血。现在呢他来到这个岗位上，我觉得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一个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在之前呢秦总跟袁指导呢一直是主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包括我们的当时运营的总裁李克，这三个人呢是一个中间的力量。但是袁超指导呢确实这个年纪跟他的这种身体呢确实现在目前不太好，而且呢他也确实也到了退休年龄已经是很长了，北京首钢队一直在返聘他。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管理层也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注入进来。对于小云而言，其实在五年前的时候秦小文秦总就希望他能够进入管理层，但当时呢张云松指导认为自己的经历还不够，所以呢他先从北京女篮的主教练开始更加丰富自己的一个经历。之后啊这一干就是五年，接下来这个时刻他来到了这个新的岗位。在这个之前呢他曾经跟我说，他说他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的这么一个人，无论是当年做球员还是之后做主教练还是现在的一个管理层的一员，他希望自己能够面对这样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挑战，并且他乐于的去接受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张云松指导来到北京首钢队的管理层，我觉得对于我们而言有很多的这种新的变化新的迹象，我们也很有很多新的期待。 另外也说说今天下午刚刚这场比赛，首钢男篮88-99输给了广厦。这场球有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林书豪的状态呀、这方面的事儿。首先宋翔说一说林书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感觉啊，是不是在面对比较强的对手之后了，书豪这个身体状态是好像很难在全场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种发挥啊。 对，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呢书豪只打了15分钟，并且他的末节一分钟都没有出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书豪的这种呼吸明显的感觉到并不是很顺畅，而且他这种大口大口的呼吸感觉到他身体很疲惫，尤其是在这种快节奏的攻防体这种回合当中，书豪的体能以及他的状态确实令我们堪忧。这场比赛只有没有得分入账。在之前书豪的最低得分是2分，但这场比赛他的状态确实很低迷。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书豪，我们的对比的话应该是跟他2019至2023 赛季的时候相比，但是确实从目前来看，林书豪的整个的状态跟他之前效力北京爽队的时候相差的比较多，尤其他的爆发力、他的制造杀伤能力以及他的整个的体能受到了影响非常的大，而且整个他的进攻性、攻击力下降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北京爽球迷对于林书豪的预期跟对于他的这种评价，我觉得应该是要放低一些，或者说要放低的比较多，因为确实从书豪的近期的状态来看，他的表现我觉得并不会很强势。但好在我们还有吉普森，吉普森这场比赛得到了一个36分的高分，并且在末节的时候，他整个的这种强势的得分状态一直是北京爽王队去追分、维持这种追分势头的重要的因素。但你知道，北京爽王队要想赢球的话，他不能仅仅依靠一名球员，要多点开花才行。这场比赛能够在吉普森身边给他提供足够支撑的球员太少了，所以呢，这场比赛我们遗憾的输掉了。但是你也要考虑到，这场比赛刘晓宇没打，李慕豪没打，我们的整个的人员的轮转阵容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的田宇翔跟秋天，顶上完之后，其实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阵容的不完整也是这场比赛输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我们的后卫外援林书豪的状态确实有些令人担心。 嗯，有朋友说了，能不能换一下，比如说这个是更厉害的这个外援，或者说对于这个布朗什么时候能够来到球队当中打正式的比赛，大家充满了期待。宋翔这方面跟我们说说吧。 布朗呢现在的状态呢应该说他还不错，而在这场比赛之前我还跟布朗呢在微信上去聊了一聊，像他也说呢，他的整个的现在在上海的训练呢，在体能师的陪同下每天进行2到4个小时的一个训练，根据身体的情况到底进行多长时间的训练，并且呢北京爽队给他进行了很多的无论是体能师陪同他训练，还有给他制定这个整个的一个体能恢复的一个计划，都是比较的详细并且系统性很强。布朗他说呢，他也听说之前一些外援呢在隔离期的时候体重下降的比较多，但是呢他在这方面呢应该说保持的还算不错，整个状态也还可以。虽然说距离比较好的比赛状态还有一定的距离，毕竟他隔离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他的整个的身体的这种底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所以还是不错的。那另外呢就是布朗，他时刻是关注北京爽队的比赛，北京爽队第二阶段的每场比赛他都是认真的观看，并且呢他还在思考怎么去融入球队，怎么去在这个体系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球队获得更多的比赛胜利。我觉得布朗的这种加入应该说会给北京爽队的后场提供更多的能量，更多的这种攻击力。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应该在第二阶段的后半段这个能够出战。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再聊。宋翔， 再见。 哎呦，大家都在聊首钢男篮现在的状态啊。关老爷他说了，可以签四个外援，不存在替换的问题。 哎呦，周伟还说呢，没有外援，首钢现在的阵容实力也不应该是这样的排名。 现在排在第九位。那这轮比赛之后了，估计在第九、第十左右来徘徊。刚才春雨问这个问题，那第九、第十这个排名的话，反正前十二就行。这个第五到第十二都得去打这附加赛那一轮比赛，才行，那个轮次的比赛。当然了，越往上边不越好一点吗？就感觉是，比如首钢队能排到第六啊、第七这个位次的话，那肯定是，就是第一轮附加赛打的对手会更加简单一些了。 是的，是的，就是你前面成绩好一点，你后边可能难度会稍微低点。 哎，对，另外这边还有我的朝阳，他说了，赶紧让布朗上场吧。哎呀，布朗是现在确实缺呀。就缺少一个给力的小外能上场，就是既能得30多分，还能串联全队。 哎呦，这是老马吗？ 对， 不是马布里吗？ 否则我觉得这个小外啊，单能砍分，比如一个人刷分刷40-50分，也不一定100%管用。他必须得什么呢？他拿球了，吸引对方2到3人包夹。哎，这种情况之下，他还能得30-40多分，30-40分，助攻每场得达到。10个左右，达到这数据了，自己能得分还盘活全队了，首钢队还能上一个台阶呢。 自己能得分还能串联，这不就是老马吗？ 是啊， 这小将我那天看他是多少岁来着？96年的吧？ 哎， 岁数不大。 是 啊，就是说，就是可能经验能力方面要稍微欠缺一点。我觉得吧，串联这个事儿吧， 还真的是稍微有上点岁数的，有点阅历的，可能动脑子比较多，有经验的稍微管点用。 还有一个队员， 年轻的总觉得不太靠谱。 郭艾伦，国内球员当中，他现在也体现出这赛季又涨球了，三分投的更准了。上场比赛就三十多分，助攻八九个。哎，你就感觉是包夹他了，两个人包夹，那马上空位一传。 对， 你看上一场辽宁队从明晨骑兵上来连中四个三分球，首钢队得有这种小外级别的才行。 嗯，有点难。这郭艾伦不是也有点年纪了吗？ 是啊，但是郭艾伦，你看这个心理年龄好像跟我一样大。 哎呀， 都是很年轻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他真实年龄跟你一样大吗？没有 啊，没有说，没有说。 我们真实年龄都是。年轻啊， 我们都是九零后。 哎呀，年轻无极限啊！你看，大家都聊今天话题，越来越年轻，说如何来保持青春的一种状态。 嗯， 我看到了有朋友刚发的《时光雕刻》，听广播节目，听相声，心态就变得乐观了，年轻了。 就是你总是听一些传播正能量的，能够让你由衷的内心从内心的这种喜悦发酵的，我觉得哎，都能让你年轻起来， 而且让你真正的快乐，发自内心你变得想要去快乐，而不是啊，我装作样子说哎，外表给别人表现的我很快乐，什么很年轻。 那个其实我觉得更可怕 啊，那个内耗，自己内心可能更累。 你说很多这个就是忧郁症患者哈，抑郁症患者哈，都是外表看起来哟挺高兴、挺乐呵的一人， 是 突然有一天你得知。他怎么样了？ 对，那种人就是什么外表晴空万里，内心全都是这个下雨，那不行。 所以我还不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表达出来，你表现出来呢？ 哎，对，经常发泄自己这负面的情绪是保持年轻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女生啊，同样的年纪，可能看上去比男生要更年轻一点儿，到了老了之后呢，身体这老太太身体呢，好像都比老头好点哈。 啊， 就是因为女生会时不常的发泄出来。 哎，是，反正大家都有更好的一个保持青春状态的方法，都跟我们分享吧。鹏他说了，老就老呗，啊，这人变老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他说了，顺其自然， 这个心态也很好 啊，没错。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注重平时的保养。 嗯， 既然咱能够年轻几岁，那何乐而不为呢？ 康乐乐，你敷面膜吗？ 我这基本不敷面膜， 敷起来，敷起来啊！ 我睡觉之前用洗面奶洗吧洗吧脸，啊，但是每天早上怎么感觉脸这么干干巴巴的呀？ 你用洗面奶洗完就不涂油油了吗？ 没咋涂呢油， 涂起来吧， 有用是吧？年轻 有用。 哎呀，你看大家，我这突然今天又找到了变更年轻的一个方法， 就涂油油。 人都不嫌自己更年轻，就是哎，看起来太年轻了，夏萌一看长得像二十一二岁那个感觉似的， 还想变十八九岁 啊，是啊，还想再变更年轻，是年轻是大家共有的一个追求， 哎，是的， 同样对于球队来讲也追求一种年轻有活力，多好啊，那会儿首钢队小川啊，朱彦希十年之前， 哎呀，说到十年之前了啊， 哎是啊，但是现在我觉得首钢男篮想要变得年轻，就完全靠心理调节肯定不行，得靠阵容，包括你这个外援啊，这给带来球队带来活力那种，不能说是，哎呀，反正我觉得舒豪他已经是尽他最大的努力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从他这个身体状态啊，包括对于球队这样的一个提升的方向，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觉得，小外这个方面其实首钢队还有更多的一个追求才行。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宝林雷说首钢的这个。延误哈，就是战术太机械了，效果不好，给对手造成了太多的空位，而且篮下变成了小个子后卫防人家的中锋，这怎么行呢？ 这个说的谁说的？很专业， 宝林磊呀， 宝林磊说的专业啊，这个就是什么？首钢队大延误的战术，中锋总愿意出来掏对方小个一下，掏一下，结果呢回不去，或者回得太慢了，人家直接往里边一甩，空位，你大个回不来了，底下了，人家。塞空位全都是错位，以大打小，多少次了这比赛，全这个效果。 是的，而且这个问题肯定也不在说林书豪一个人这个问题上哈，他还说了说不想太批林书豪，因为很多队员都不在状态。 是 首钢的这个战术呢，确实也不怎么样。 哎， 这个大延误战术啊，确实得改改了。 没错，您说这有很，我觉得说的很公正。就是你完全都赖林书豪吧，我觉得 那肯定不行，这球赛也不是他一个人发力的， 完全赖林书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 发泄情绪，我觉得 责任越大能力越大， 相反说也对， 嗯， 就觉得认为林书豪能力很强，所以你应该担负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我认为这些朋友可能是看之前林书豪比赛建立的一种坐标系， 嗯， 这个赛季他的这个状态啊水平已经远远不如之前那个水平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分担一下所谓这个责任。每场比赛输球了别光赖一个队员，你包括之前男篮世界杯那会儿也是一输球了就只赖周琦或者只赖郭艾伦，其实都应该去赖。 可是真的 也确实赖过他们吧， 啊，是赖过他们， 没有说冤枉了， 都应该去分担一下，嗯，啊，这我认为输球了就是一个整体来分担。 是的， 光说一个人可能稍微显得有点不公平了。 嗯，还有说北京三大球个个都不行了，馋嘴哥还吃北京哈，这职业联赛就是这样， 哎， 你不可能永远在高位上。 没错呀，这足球那边不也是吗？世界杯有很多强队的，人家不一定进世界杯，啊。 大连足球够辉煌了吧？辉煌时间也够长的了吧？现在不会看遇到这样的这个尴尬的境地了， 哎，啊！是啊， 嗯， 啊，这又提到这辽足了，那这中超的进不去了是吧？辽宁队， 嗯， 这辽足那会儿是吧？十连冠多厉害呀！啊，后来不也这球队都解散了吗？等等等等的， 哎， 各种各样的事儿， 大家这聊什么的都有，啊。还有说不行的话，咱们这儿这个国安，让李铁来试试。 李铁指导咱不知道，反正 人不愿意呢， 是李铁指导，人好歹人带国家队的教练， 嗯， 可能人家这心胸都在国家队那级别呢，这个他真不知道了。总之大家心情都放得好一点吧，心情好才是年轻的一个最关键的事儿。 现在聊着聊着吧，可能也赖咱俩，聊着聊着大家心情都不好了。 没关系， 要不咱俩来首歌吧， 咱俩是情绪调节大师。 嗯， 来什么歌？ 就是让心情变好的歌呗。 啊，有，马上给您来这首歌，三二一调出来了，好心情送给各位。 是一片汪洋森林，我选择同你同一棵树栖息，不用怀疑， 我就是那么在乎你。 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朋友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不用怀疑，你就是有这种魔力。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在这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被祝福，常常有好心情。 yeah, yeah,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 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 有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 好的，各位心情转换的怎么样？ 哎呀，心情好了， 好心情 好了很多 啊！输球之后了，就是让自己调节好的心情。 是的， 好的心情是我们年轻的必备品。 就是明天都上班了，咱这周日晚上不能这个不高兴了啊，得乐呵起来， 哎，是 得高兴起来。 菲菲他说了，康乐敢不敢放个男歌手的歌？我一会儿给您找一找，有没有男生唱跟心情好有关的事儿的 啊？有， 哎，是这有一首《国安永远争第一》， 哎， 等会儿看一看啊。 这周伟说应该放《从头再来》。 哎呦， 怎么可能有好心情呢？ 从头再来，关键啊，这个重建啊，大家说着容易，从头再来 也得时间呢。 啊，你把 你没个三五四年、三四五年的， 对呀， 啊，嗯， 你把这队都给拆了，怎么可能啊？大家想一想，北控这队攒起来了，攒多少年了？好几年了， 嗯，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啊，大家想一想，现在是吧？这个水平能一下就到达四强，或者是进入到季后赛那个吗？很难很难。所以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一个队伍，大家就先别想着把这队给拆了， 再重新找人，那是不可能找来的。 嗯， 一点点的， 一点点建立，可以一点点找一些这个好一点，比如小外呀、啊，年轻的球员、 哎， 慢慢的培养。 是，这边1505他说了，以后看球就是图个乐最好， 是的， 娱乐娱乐挺好，千万别较真儿、 嗯， 真的，您一较真儿了就容易老啊。 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得多在节目里边放一点高兴的歌曲、 哎、 听着也乐呵呀。 是啊，咱们一会儿给各位继续找好听的歌，让各位听起来都变得更加的年轻。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各位说说如何保持青春的一种状态。咱们这边再继续看一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啥情况。哎呀，我这手机今天太让我操心了，咋还没恢复啊？我这手机， 你的手机不高兴了 啊？看来我这手机不够年轻了、 哎、你也得让它高兴起来， 我得换个新手机看来了。哎呦，这边 给大家刷起来，看一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上谁是第一名呢？没有太大变化啊，目前排在第一第二的依然还是永远的儿媳妇和1908，排在第三的是我叫熟木，第四的是罗伯特巴乔，第五体育爱好者，第六大辉，第七我在朝阳，第八思雨，第九用户4178，第十语文数学啊，第十一位孙东林，第十二位苏格兰高地。 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哎呦，这边还有朋友语文数学方说放团结就是力量吧。啊，咱都挺团结的， 团结就是力量。 哎呦，这啥意思？怀念李铁指导了呗。 哎，铁子哥来呀，来国安吧。 我觉得真行， 大家这么惦记着他， 李铁指导 国字号下来了之后没工作， 他执教能力真没问题。他下课不是因为执教能力的问题， 他如果对媒体就是天天这个怼天怼地怼媒体的话，我相信这个咱京城的这些媒体也都挺有个性的 啊，就是也不至于了吧、 嗯、 还怼啥媒体呀、啊、就是他在国家队那个，我认为他是肯定是当时带队打比赛、 嗯、 一下子出差50多天，可能都心里有点发焦。 嗯， 那会儿可能是这个状态 啊，心态失衡导致的。 哎，是 啊，来到北京，看咱北京这么好的环境，心情好了， 对、 啊、哎，态度也就好了呀。 啊，没事可以到我们节目里边做客聊一聊，那一下就心情就好了。 哎、先生，北三吓坏了，别，可别啊！ 哎啊，大家也关注到了，说李铁指导，有朋友说了，就是带队这一段时间、 嗯、 一两年，好像比以前显得稍微老了那么一点点。 哎呦，可不嘛，操心呐、 哎！是，就是当教练这件事儿啊，都是操心的活儿。 嗯 ，CBA 主教练呢有好几位，杨明指导颜值担当，但我怎么发现他执教了这一年多， 也老了好多， 稍微有点是吧？ 是的，我看好多这个粉丝就是发他的照片，都得先 P 一下再发了。 哎， 可想而知啊。 颜值如此之高之人都能是吧？感觉到了岁月的痕迹，所以别操那么多的心，比啥都重要啊。 嗯，是的。还有朋友问说，哎，一会儿有没有关于足球的连线啊？有的有的，我们稍后6点半啊，再过会儿就给赵宇打电话，哎，去问他国字号的那边的情况。这不新的国足要开始集训了吗？ 哎， 另外国安这边比利奇走了之后，国安这摊事儿谁能够再给支棱起来，也问问他。 凯哥他说了，今天没看比赛，不知道比分，给您再说一下，首钢队88-99输给了广厦。 嗯， 这场比赛应该是输的没啥脾气啊。咱们刚才已经是连线了两位篮球方面的专业人士，等一会儿、 嗯、 咱们再说说足球方面啊。 嗯，荣成斋说，我赌一把，国安还是外教 啊，还是外教。 嗯， 我赌还是国内的。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啊。我猜是国内教练。 哎、我猜肯定是国内教练、 嗯， 因为这个比利奇走了之后了，我觉得。而且赶上国安队本来说的就是今年就是一个调整期，对吧、 嗯、 调整期了那用什么外教啊，没有必要用外教。 嗯，你现在请外教也不好请啊。 对呀、啊、而请外教来了之后了再水土不服啥的，那不白请了吗？ 嗯， 而且国安队这有国安的这个元素的这个教练这么多啊，顺嘴能说好多个呢。 哎呦，刚刚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还看见有人说要不把高洪波高指导给请回来吧、 哎、啊，或者说这个球队当中一些这个大家最喜欢的徐云龙这一类的、 嗯、 来呗，有啥不行的。 现在不就流行老队员退役之后回来当教练吗？ 啊，是啊，就是所谓的有这个俱乐部 DNA 的、 嗯、 都来呗。 嗯， 哎，这个我觉得都行、这边1908说一会儿问问这个 有没有黄信儿 啊赵宇，肯定咱们一会儿得问一问啊。 嗯 啊，他不说咱俩得勾引他说一说， 这八卦必须得问出来，这瓜咱就赶紧等着吃啊。 哎，是晚高峰5点到7点，夏萌康乐陪着各位，今天说说越来越年轻这件事，如何保持青春的状态。当然多听我们节目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 嗯、 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给您聊回来呀。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人躺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日哈，周日的晚间呢，就应该拥有一份好心情，让大家都愉快起来， 变得年轻。各位、 哎，是的，今天我们说一说如何保持青春的状态啊。 哎呦， 首先有好心情，自然而然的就显得年轻。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身份证快到期了嘛， 嗯， 啊，去公安局 拍照， 拍照啊， 换新的。 哎呀，然而。特别显挺年轻的感觉真好、啊，这个时候一看，哇，我跟以前的，就比如说20年前之前的照片相比，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岁月的痕迹。 警察叔叔有没有羡慕你？ 啊，那天是警察阿姨， 啊、警察阿姨， 警察阿姨说：“哎，小伙子，眼睛别总往旁边看，看准点儿。嗯”哎，是我这平时就是因为总看我们这镜头，我们镜头稍微有点歪。我是因为看这镜头看的，现在好像是看对眼了似的、 哎、 我得调整调整各位， 调一下调一下啊、 哎、 是的，说这个年轻，说如何保持青春的状态， 你看 首先得情绪好吧， 是啊， 得每天乐呵呵的吧， 哎，对啊、 嗯、 啊，包括得很多事都是非常顺心如意的状态 啊、嗯、 你像这个俱乐部啊，比如说教练如果没定的话，哎呀，大家就觉得是怎么好像心里都不踏实的状态呀、 嗯、 这边看到好多朋友啊，7720说了，这魏克星指导能接吗？还有，哎呦，还有谁说的？这个谁啊？懂得明白能接吗？1908说、 嗯、 这谁呀、啊？这哪位高人啊？还有朋友说这个、 啊、懂得明白是谁呀、啊？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这是好多姓董的呢。 董武志啊？ 啊，这具体咱不知道是哪位姓董的了。嗯，挺多记者都姓董， 就是、 啊、体育爱好者他说谢峰挺合适的，还有朋友说提到徐云龙， 哎，谢峰谢指导不是还真的短暂的做过代理主教练吗？ 啊，对啊，还提到陶伟等等等等、 嗯、 这方面的事儿，咱马上连线一位专业人士，嗯、腾讯体育的赵宇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连线赵宇，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 赵宇这边咱们首先来说一说，比利奇卸任国安的主教练之后，大家都猜来猜去。这首先，赵毅，你觉得未来会这段时间国安会请杨帅还是请本土的教练？ 我觉得现在可能请杨帅的这种概率并不是很大。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请杨帅的这个费用花费会比较高，在这种整体经济状况不理想的情况下，那很难花太多的这种价钱去买杨帅。然后我觉得本土教练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吧，因为这个本土教练他在应对这种长期的封闭啊赛会制比赛可能更能够适应一些，外教在这方面适应性稍微欠缺一些。刚才我也听了两位主持人说了很多的人选，我觉得都存在这种可能性吧，因为现在说实话跟国安队走的比较近的咱们现在有自己也有，比如陶伟啊、魏克星啊，包括徐云龙等等这些人吧，其实谢峰谢指导现在也是在赋闲状态。我觉得其实在国内这些教练员可选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就看俱乐部未来怎么一个操作模式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在这种大家都减少投入的情况下，本土教练也是可以很好的应对好明年的联赛。 当然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比利奇的离开球队，大家这边也是纷纷有所猜测了，说哎，这为什么这离开等等的。赵宇，据你分析呢，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成绩吧，因为这个成绩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理想。球队第五名，我觉得在如果说光看第二阶段那个人员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可能俱乐部这方面还是有更高的这种期望和要求。另外对于这种长期的封闭啊赛会制的比赛，一些外教可能更思念家乡，或者说跟自己的亲人距离太远了吧，等等这一系列因素吧。我觉得没能更好的走下去，对于国安队来说，对于比利奇来说都是一种遗憾。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其实比利奇他在上任的这一年时间里还是很努力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国安队带好。其实我觉得他的这种理念可能有的时候你说适合不适合，我觉得一年时间也没法说太多，只是说双方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之下都尽最大努力了。但是很遗憾吧，这个有的时候职业足球就是你努力了可能没有好的结果，也可能不会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个大家都接受这个现实吧。也希望国安队在选帅的时候能够擦亮眼睛，选一个务实的，选一个这个战术打法更加适合球队的教练员吧。 这边还有狮子 Lion， 他是有点像开玩笑似的，他说要不然就总经理李明直接上得了，他说俱乐部还能省份工资呢。我刚才我们球迷还开玩笑说这李铁指导要不然就来得了等等等等的。赵宇，你觉得国安这一次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个选帅啊，他是会把所谓的范围扩得很大，亦或是说只选择一个跟国安俱乐部说以前有一些这个渊源啊，或者曾经的这些著名球员等等这个范围来选择呢？ 我觉得扩的范围应该不会很大。说实话，其实在北京这个咱们周边附近，或者说跟俱乐部走的比较近的这些教练员都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现在其实你即便扩的很大，选出来的教练员水平包括带队能力以及过去的履历也基本上都差不太多，所以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还不如就选更了解国安队，更了解北京足球，而且在这种气场上更适合国安队的教练，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吧。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想问问关于国足的这些事儿啊，国足未来一段时间也即将就看到了很多朋友都聊啊，是去日本啊，这个比赛啊好像又要成为热点了什么的。这方面赵宇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感觉啊？就是你觉得国足这一次集训这个大名单出来之后了，这还是不是还是以前的这个换汤不换药啊，这些队员们啊？ 首先来说这次人比较多，然后在集训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然后你得把这些人员都调配开，然后再准备比如说让不同的教练组来带，因为现在有十多个这个教练员，我觉得肯定是分开分组来带。期间也会踢这种教学赛，应该是踢两场吧。我觉得虽然说现在有52个球员进入到集训名单，但真正来不会这么多人，也就是40多人吧，然后教练可能也分两批。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球队现在还是近距离的去选拔人才，然后确定去日本的这个名单，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不可能带所有人都去，我估计最后也就是27、28个，然后去日本，去这个越南吧，然后看看这些入籍球员哪个能回来。现在来看，真正除了蒋光太一直跟着球队之外，剩下几个我觉得回来的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那这样可能国足也要做好没有太多规划球员跟着球队一起踢比赛的这个准备了。 是，这边还有多朋友啊都在聊说这国安未来这个主教练的事儿，还有好几个朋友提到的就是老帅啊，不是金志扬指导，沈阳福指导，然后大脚星叔叔太逗了，他说别是贾秀全指导就行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个关于教练的事儿之后赵宇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赶紧给我发微信，赵宇。 好 吧， 没问题没问题。 好，咱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咱们下回再聊。赵宇 好，再见 再见。你看大家这真是脑洞大开呀，说谁的都有。 哎呀，真是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哈。 是，他说王传达说陶伟指导啊，踢球就用脑子，是啊，最强大脑当时在这个中场啊，是吧？ 1908说高指导上加一就别想了，他们 志不在此。 邵佳一去国足那边了， 嗯嗯， 是。 还有说到 徐云龙的挺多的， 对，李辉的也挺多。哎，我刚看见一个谁，谢辉，说为什么找谢辉？因为了解国安的一定是申花球员。 谢辉 太坏了。 谢辉估计人家申花那边是不是有另有他用啊？另外这边还看到了大家都在谈这个话题啊，继续发着吧。我看各位这个发的有些名字啊， 嗯， 有的就不靠谱了， 对， 肯定不可能的有一些。 就我觉得大部分呢，可能都不靠谱。 是， 嗯， 我觉得什么呢？就是赵宇说的很对，不是很可能扩大范围的这种， 嗯， 得有国安元素的，就这个人肯定是 有 效力过 的。 效力过的，而且是踢得比较好的这种， 那就是徐云龙。 哎，现在还跟俱乐部呢，感觉关系还是不错，维持的平时。 那就是龙队了。 这等等的这方面的啊，再有一个呢，外教为啥不可能？刚才有个朋友说的对，还是跟这个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嗯、 你找外教花大笔的银子，而且外教呢，你稍微花的少一点的钱，找了一点没名的，那谁也压服不了，是吧？ 就是 你稍微找大牌一点的，那就很多很多钱了， 又花不起。 哎， 那还不如踏踏实实的这找一些 DNA 球员呢。 是，刚才还有朋友也是搞笑啊，就说了一些媒体人、 嗯、 啊，我看到好多好几位名字， 就是梁叔都榜上有名了 啊，好几位媒体人、 哎、 啊，这是 没空 啊，这大家都是在开玩笑呢啊， 嗯嗯嗯、 是啊，继续的聊着吧，咱们今天的话题说说越来越年轻这件事儿。如何来保持一种青春的状态，看看各位的点评。这边自由行8778说了，心态很重要，良好的心态更重要。另外8398MI 也说了，唱歌健身可以让人变得更加的年轻。3木1840也提到了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哎呦，看来心态的调节不只是说运动员们的必备啊，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啊。 是的，那这会儿呢也给大家再看一看点赞助力榜上的形式哈，永远的儿媳妇还是排第一，1908第二，我是熟木第三，罗伯的巴乔第四，体育爱好者第五，我在朝阳第六，大辉第七，4178第八，思雨第九，语文数学第十。 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 是的 啊，这边 MI 他说了，南方指导小健南方男指我觉得靠谱， 男指说球特靠谱。 哎，男指我觉得当教练呢试一试有可能也行、 嗯、 啊，这具体咱不了解谁比谁更强啊。 是的，总而言之我觉得教练这个担子吧太重了。 哎，教练可能还得有证书才行、嗯、 啊，没错， 职业证啊，对吧？ 就是你即便是你有意请人家，人家未必愿意来呢。 啊，当教练多操心的事儿啊、嗯、当教练一般都是容易老， 都不开心 啊， 啊，不容易那么的年轻， 操心的事儿太多了，肩上的责任担子也太重了。 哎，是，所以说呀得找一个最好什么样的呢？看起来长得很年轻的、 嗯、 啊，不怕老的那种，但是呢、 哦、 却少年老成啊，胸中还有很多丘壑啊，所谓的肚子里还有几本书、 哦、 有几滴墨水的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比如说像康乐这种 找你当国安的主教练。 没 有康乐这种推荐的，我推荐天鹰吧，我看有朋友推荐天鹰上吧。 天鹰就算了，天鹰本来就还挺年轻的、 哎、是，哎呦 白乎乎的， 是 去了之后 白胖白胖的 啊， 挺好， 得憔悴了， 是， 算了吧。 哎，大家继续的聊着，脑洞大开，都可以说您喜欢的未来的国安队主教练人选。 嗯嗯 啊，提到主教练这件事儿啊，最近我们很喜欢的曼联队啊，他这个主教练朗尼克怎么上任之后了跟 C 罗关系这么紧张啊？ 我觉得他们内部快打起来了，真的，我真是这么觉得的、啊、 我深度的 看看人家那边的矛盾、 哎、 在咱们这儿就不叫个事儿。 我深度怀疑可能已经打起来了、 嗯哦、真的、 啊、哎，据说很紧张 啊，来看看怎么回事、啊、 C 罗经纪人三德子、 嗯、 门德斯来到英国了。 哎呦，为什么来啊？肯定是出了大事才来的、 哎、 说来了之后呢会和 C 罗进行危机谈话啊，并解决未来的走向。这太阳报是特别关注于这个更衣室里边的一些秘闻的。 是， 朗尼克上任之后呢就改变了曼联的战术，而 C 罗对这种哎摇滚足球的风格呢特别失望，加上内维尔等曼联的名宿呢也经常跟 C 罗不对付哈，认为他在场上的一些肢体语言是在抱怨队友。而且还有这个媒体就说是 C 罗和马奎尔在竞争球队的领导权 啊。 门德斯呢就在这周末来到英国啊，和 C 罗去进行会谈。有人就说这个 C 罗不排除会离开曼联，门德斯来看他，两个人花费时间去讨论这个事情的进展，并找出问题，如何解决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没准人就哎 走了。 是不在这干了是吧？ 就是 C 罗，我满世界我还找不着工作，我还找不着高薪的工作，怎么可能？ 哎，你别说 C 罗，谈到年轻这话题啊 ，C 罗咋这么挺年轻呢？是吧？ 我觉得他褶子可多了，就是因为体脂含量太低了，就全是褶子，有点不好看。 那咱们以这个建议提给 C 罗吧，你多吃点这个肥肉啥的。 那人不愿意了，人就不得体脂常年保持在是百分之多少？18%？ 18% 啊？ 对。 18%，我给他多说了10%。 18%了，那跟我体脂差不多了。 真的假的？你18%，我怎么不信啊？ 啊， 咱我看你10%也就顶天了。 咱哪天测一测可以？ 啊，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球员，大家也很喜欢的贝尔。 嗯， 哎，贝尔有可能今年夏天就退役了，外号大圣的这一位。 嗯， 是。那他，怎么就退役了呢？这是英国媒体说啊，如果威尔士队没晋级世界杯的正赛，那他肯定就退役了，是吧？ 嗯，他也。差不多了吧， 是，反正是欧洲杯啊什么这那都参加过， 吃过见过了， 他就没参加过世界杯，贝尔啊，希望他能参加上吧。 嗯，继续给大家关注一下社会新闻。那么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儿哈，还挺重要的哈。那北京市交管局今天就发布了一个出行的提示，提醒大家呢，一旦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期间啊和冬奥专用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 哎， 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哈，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做好安全防护，不要和车辆以及车内人员接触，等待交警到现场处置。也就是说，你连敲门敲窗都别动，就别上手，你就站那喊话就可以了哈。 是， 喊话你都别，你就坐车里，然后等交警来也行。所以交管部门就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和车辆车内人员触碰，人司机也不会摇下窗子来跟你对话的，绝对不可能的哈。 哎，对。 另外呢，今天交管部门还向市民公示了闭环车辆专用标识，就是一个红底黄字的北京2022。 哎， 嗯， 是。另外这边也关注到的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通告称，近日部分群众反映部分银行推广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北京民生一卡通换发业务为不实信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件事儿啊。 嗯，除此之外呢，也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和疫情相关的哈。张文宏医生就说了，有一些自媒体呢说奥密克戎引发的是大号流感，这样的说法是绝对缺乏科学依据的。他研究奥密克戎感染者的医学影像之后认为，对于获得免疫力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大号流感。但是呢，如果免疫力不够强大，没有很好的医疗资源，奥密克戎这种变异株可是会咬人的哟。 哎，是。另外这边也为您关注到的是今天上热搜的一条消息，孙海洋呼吁网友不要再向其转账，希望能够多多关注其他的寻亲的家庭。 嗯， 他也说了，14年他都没敢换这手机号，近日发现呢相关的账户的钱多了，呼吁网友不要转账了，说自己已经很幸运找回自己的孩子。另外他的儿子孙卓也很开心适应现在的环境，大家多多关注其他的寻亲家庭，让他们一样能够尽快的找回孩子，让天下无拐。好，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吧。这边啊，托尼伟提醒了康乐，你说这门德斯他不是三德子啊，不是真正的三德子啊，确实真正的三德子， 我们知道 是曼联的这个 CEO 那个三德子，是叫艾德伍德沃德，这不叫三个德吗？ 他德特别多 啊，这叫三德子，所以啊，我觉得反正可能叫起来更顺嘴一些吧。 嗯，门德斯。又好复古的一个名字， 哎，是， 嗯， 两个德不一样。 对，不知道门德斯和 C 罗谈完之后 ，C 罗接下来肯定得做出一些选择吧？嗯， 是。 这个工体之王卡努特说 ，C 罗到哪儿肯定都是大王，那必须啊，肯定都是这个前呼后拥的，众星捧月的，得捧着他。 哎，反正他到哪呀， 嗯、 C 罗，哎呦，就想当老大。 那肯定 啊，当老大呢，你说他这个竞技状态也不一定说多好，关键不回防。 嗯， 而且呢他这个抱怨什么的，队友有的真烦，我觉得。 嗯，是的。 就是该要这么一个队友没办法。而且这个队啊，曼联来了这么一个人之后啊，容易把这队给拆了，以前还有个博格巴也是个刺儿头啊，所以这个曼联这队没想到找 C 罗这个是一步岔棋。 所以有的时候嘛，就是你，哎呦，你这话说的可能也是有点担心哈，就是你有 DNA 也未必是件好事儿。 哎， 对吧？ 是，说的有道理。 嗯， 这个选主教练啊，包括不能完全看 DNA。 嗯， 就是哎，他是这个足球踢球那一会儿啊， 你就是索尔斯克亚就是很好的例子嘛。 啊，对呀。 嗯， 踢球那一会儿，这个 多么喜欢这个队员、啊 就 是 啊、是 吧？ 曼联刻进了骨子里，可是人当了主教练之后、 啊、 他没有能力，他就是没有能力 啊，或者说他多么热爱这个球队啊、 嗯、 不能看这个，最主要看啥？还是看能力。 嗯， 我认为在看能力这个基础之上，如果哎能力上边都满足两个人，同样的一个有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渊源 DNA， 另一个缺乏一些，可能俱乐部更加考量是哎呀跟着俱乐部关系特别密切这个人， 嗯， 可能有情感的考量，但是最根本的还是看能力，能力最重要。 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年轻的话题哈，孙东林也就着这话题继续跟我们聊，他说要保持青春状态，看具有优势的肯定能胜的体育比赛吧。 哎，是 哟，那就只能看国乒的了。 国乒，国乒也不一定百分之百胜 啊。有的时候国乒 双打输了呢， 对 对 奥运会 我也没法，就都胜一揽子都包了，也不好看。 哎，是、 嗯、这项目还怎么发展呀？ 或者您就看啥比较好、 嗯？ 看电影吧。 哎嗨， 或者听歌都行。 女篮五号，托尼韦说，咱们这个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哈，还是要离这个冬奥车辆远一点儿，就别离得太近啊。 哎， 容易造成麻烦。 是，达盖尔他也说了，保持适当健身运动，提高自己的睡眠质量，少熬夜、 嗯、 不仅年轻更是健康，少熬夜这太关键了。 是的是的， 熬夜第二天大家不是看不出来，但是比如你长时间熬夜、 嗯、 给自己拍个照片绝对是有感觉的，那个黑眼圈什么的。 哎，尤其是你既熬了夜还吃了宵夜，你说你这夜晚过得有多热闹 啊，肚子、 嗯、 是吧，肚子也肥了，黑眼圈也有了。 哎，时间长了这个对比就出来了 长得越来越像熊猫了。关键您还不是国宝。 就是您还不能这个可爱的翘起小九九。 哎，是、嗯、这边还有朋友这 MI 也说了，多听我们节目就能保持年轻啊。孙东玲说，康乐什么时候你转播球赛啊？这个足球一般我转播比较少、 哎、你下场什么时候转？ 篮球 北控还是首钢？ 这个具体的表格还没有安排出来，但是一般不是王毅转就是我转。 嗯嗯， 对， 反正他们俩就是随时待命。 哎，是，还看到很多球迷朋友听众朋友们私信我了，都看到您的这个私信了。 嗯， 哎，这都是跟聊天室这个聊天氛围有关的。 哎，这篇还没翻过去呢，大家。 哎，是，反正大家怎么开心怎么聊吧。 就是。 哎呦，看到了，看到了。 北京一号线说得找一个了解国安打法的北京籍的四十岁左右的。 哟， 这范围一下就缩小了。 哎、 那是谁呢？ 这个，我觉得您这个是可以一个标准。另外，我认为最关键还是这个执教水平，很重要、 嗯， 就有没有经验。以这个，然后其他的再添加呗。您这个， 对， 先满足了，他这个水平很不错， 水平很不错，然后情商也差不多够，就是有一点管理的手段方法的。 对， 啊、别就是怎么说呢？你管不住更衣室，这也是个挺大的麻烦。 哎，是，反正一点点找吧，别着急。今天咱们来聊聊越来越年轻这个事儿，如何保持青春的状态呢？就要多多的听好听的歌曲、 嗯、 有的朋友还没有从今天输球的状态当中调节出来，没关系、 哎、 马上送给您一首刚才谁说的康乐放个男生的欢快的歌曲、 嗯、 这杰伦的阳光宅男送给各位、 哎、生活就得来点阳光。 哎，宅男也没事啊，挺开心的各位。 时尚顾问，别说你不能。 好的，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咱们明天再见呀， 明天腊八哦。